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叫高佳，今天是6月1号，星期五。诵读小站的全新单元《早读北京城》，由我为大家诵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豌豆黄为何有粗细之分。在北京啊，豌豆黄是春夏季时典型的应季必需品，每到农历3月初3就得吃豌豆黄。它原来是民间食品，后来传入宫廷，现今北京豌豆黄广受大众喜爱，并于1997年12月被中国烹调协会授予首届全国中华名小吃的称号，因此在全国名声大噪。当你来到北京的时候，就会奇怪地发现豌豆黄竟有粗细之分，其中当然有一定的人文因素。粗豌豆黄源于民间，其制作工艺和材料都极为普通简单，而它的材料常用白豌豆，去皮后焖熟放糖，并与石膏水和红枣进行搅拌，冷却后切成菱形块状。而细豌豆黄是清朝时期的御膳房根据民间的粗豌豆黄进行的改良品。有一回，慈禧太后正在休息的时候，忽闻街上传来敲锣打铜的吆喝声，心感纳闷，忙令身边伺候之人前去打探。当值太监回禀说是卖豌豆黄，慈禧一听略感恶意，遂传令将此人带回原来。来人见了是老佛爷，忙双膝跪地，并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豌豆黄，敬请老佛爷赏光。慈禧常罢赞不绝口，并将此人留于宫内，专为他制作豌豆黄。宫廷的豌豆黄制作工艺精细，材料选用上等，因此口味与民间的豌豆黄有着天壤之别。今天的早读日历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601三个数字就能看到了。如果你也想跟我一样成为诵读小站早读北京城的一名朗读者，也记得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18里店北桥到四元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青城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抢住配成双，天堂16合1缸， 最爱

到各地了有什么纪念品， 嗯， 还得给我往回收。 给你往回收， 老戴，江南丝绸。 江南的丝绸。 你怎么了，小花？ 这么沉重吗？江南的丝绸。 对呀、啊。 给你做旗袍。 穿不了，穿不了，穿不了。东北的人参。 人参给你泡水。 也把我烧死。小花，你至于吗？这是嫉妒我吗？ 我就为了让你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请得着你的瓷器啊。 让你脆着玩， 我也不知道多大岁数了。 这是个败家娃， 不是个败家爸，我觉得。 败家翁，你们笑都带回什么来啊？甭说我了，小花你。 我倒是挺喜欢这个富春 山居图。小花啊， 养个贼娃， 财迷疯了，盗窃国宝上的娃。 不是不是不是，见 养个贼娃，你说这 明信片给我带一个就行。 那么高的墙，那蛤蟆怎么蹦过去？ 蛤蟆从我下水道啊！ 明信片呀、啊，他也背不回来那点个儿。 你别让蛤蟆从上边走，从下边走。 哦，对对对。 你们教蛤蟆什么呢？这是 教蛤蟆偷东西。 先给他判了。 小花，你说的要富春山居图。 我富春山居，我就是看看，看一下， 看看， 好 看，看看，直接上故宫。 千里江山，好好看，这些都是好图。 好图。 我说了呀，对不对？ 小猪，该你了。嗯。 来个满汉全席。 还是吃啊。我学呀、啊， 嗯， 带美景， 美景怎么 足不出户？哎 ，photo 几张啊？ 哦，还是给你偷几张？ 哪儿浮去？ 照照片 哦，就是拍照。 对呀、啊， 他跟搂着别的小蛙、小螃蟹、小耗子、 小乌龟 拍，给你发过来。蜗牛都自拍发过来。 我是说呀，我是要看那些美景，我不看他照的。 哦，各地方的池塘， 你找 水洼。湿地， 哎呦， 反正有水的地方都给你照下。 对，小蛤蟆跟长虫照一张，小蛤蟆跟泥鳅照一张。 可以啊，交交朋友嘛，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呵，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长虫。 这小青蛙出去闯江湖去了。 嘿， 不过说实话，我希望他能够多带一些花样回来。 嗯，对， 就是甭管明天你给我换着花样带，对不对？ 对， 就是西湖的美景。 嗯， 没事，花样游泳。 对，反正是花样年华证明一下，你别这死蛙崽子天天翻来覆去就给我那几张重复的明信片， 对， 整得我都没有心情玩了。 这是西安的包子，这是广州的包子，这是天津的包子，这是北京的包子， 哎，都改一说中国邮政。 这是包子搬家， 还没听说包子要搬家呢，就听说耗子搬家了，包子搬家。 耗子一般跟着包子搬家， 山东包子跟山西包子互搬， 山西包子改山东味儿，垮不大劲儿那么好吃。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底英明严家宝上台鞠躬。Showtime。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 你们这个儿童节有些什么美好的回忆吗？还 儿童节就是放假玩儿啊！ 哎，儿童节的时候、哎、 游乐园儿啊！ 哎， 是香肠啊？ 怎么老有香肠啊？ 穿拖鞋啊？ 你 还有一句 不会赶折呀，就不用非往上 拖鞋叫拖鞋， 还是个四川人， 打火帘儿啊。蒸假钱 吃鱼钱儿啊， 多惨，吃鱼钱儿那年代都没赶上啊， 不得闲儿。 小花，你估计小时候没有什么美好 言儿可言儿啊， 你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 看来六一啊都离不开这儿化音了啊， 他本来儿童节，儿童节本身就一个儿子， 都得有这个 就一个儿子 儿童节得有个儿子 儿字儿。 这个儿童节一般我记得是联欢会，哎，班级组织， 像家宝这种有特长的小朋友上去折跟头， 我就这特长， 折跟头算特长。 我记得联欢会上特别好的就是大家把气球啊、黑板报啊布置的特别的有意思。 哦， 然后 什么黑板报？ 老师还 有彩色粉笔， 哎，还得发奖状。 生日快乐，不是那个节日快乐， 生日快乐，快过生日， 六一快乐。 哎， 画几个小朋友吃西瓜的， 关键有吃的。知道吧？有的 他们这个吃都是画出来的， 有小朋友、啊、 这叫画果充饥， 吃那个薯片啊，吃西瓜，吃香肠啊。 你们班也是为身体板的啊？想吃什么画什么，你是吃香肠画一层。 忙中忙还是普通的？ 其他牌子你不知道吗，小花？ 双汇， 哎，金锣也行。